欧总理莫里森举行联合记者会，表示相信中战宣言有望重启两韩之间以及美朝之间陷入僵局的谈判。对于美、英、加、澳先后决定外交抵制出年二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文在寅说韩方没有考虑跟随抵制，亦都未有任何一国建议南韩参与外交抵制行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今晚转吹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1点，升365点，总成交金额36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系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9点，升1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个。啱啱转咗系报477.2升13.8，美团254.6升11.6，阿里巴巴126.3升5.1，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1.76，盈富基金24.52升4毫，快手89.6升3.3，网易163.1升3毫，友邦保险82.45升6.5。港交所477元升8.8，雍和医疗系报16.86，系新上市。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9，英镑10.34，瑞士法郎8.464，澳元5.59，加元6.137，新西兰元5.301，欧元8.818。每百日元对港元6.8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8,718点，升280点。港金报16,62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44美元，卖出1,788.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继续跟进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咁较早前就封咗中慢线，咁而家咧只系封咗慢线啦，咁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小榄。咁由于啲车咧行晒青山公路咯，咁所以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嗰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青龙头码头噶。咁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咁而家开咗中线啦，只系封慢线，咁车龙咧仍然系几长噶，排到去小榄，咁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咁所以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咧就开始挤塞，车龙排到去青龙头码头对出。咁坚拿道天桥咯，去翻洪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噶。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最主要挤塞咧就系由于坚拿道天桥有意外啦，咁所以告士打道东行上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

星期一一言惊醒梦中人，大家好起身啦，唔好赖床啦、嗯。我系一早醒嘅马小强， 我唔想俾 唔需要你眼 神你。 不过因为咧，我对马小强咧有一个格外嘅尊重。 点解嘅？ 发啦，我哋嘅听众咧，突然提醒我都系嘅。佢话咧难得咧有一个人咧肯牺牲自己俾人 bully 下。佢话全香港人咧每日听呢个节目咧就会团结啦，所以应该颁一个叫团结香港大事长啊。 啊， 系啦， 几好啊。 冇错，你叫大团结啊，即系个团咧好大咁解。 仍然都希望最有前途新人奖呢个奖， 唔紧要唔紧要。 即系2022， 最有前乜嘢咧？ 凭噶最有前途新人奖啊嘛。 哦，新人奖， 系啊， 我唔知道有呢个奖项啊。 佢最佳新人奖啊嘛， 我真系冇人想角逐。 冇错，佢身体嘅毛病又多，系咪先？嗰啲毛病新人多，哎，我又唔知咩啦，又唔知咩啦。 即系有病嘅又新人，冇病又新人， 系啦，所以佢一定系 新人奖。 冇错，最佳新人奖 系 啦，2021 系你噶啦， 到3000年之后都系你。包咗1000年啊！你将佢 哇咁又好几多 作古啦， 冇错， 作古啦都仍然肯颁俾佢啊！ 系啊，喺个嗰啲叫 追 追 封 啊， 追封俾你啊， 冇错啦。 做咩事啊？你今日生意失败头啊？ 系啦， 系啊， 哎，又 佢唯一能够夹起嘅咪头发 啦。系啊，你冇见到啊？ 系啊， 系啊，有几条毛咁样。 不过咧，嗱，呢个周末唔知大家生活过得点啦？ 系 咧， 就始终系我想讲翻少少咧，就系呢个礼拜都有啲唔系几开心嘅新闻。 冇错，冇错。 系啦，咁所以咧都应该有首歌曲咧问候一下，即系受伤嘅，同埋离开走咗嘅一个法国嘅女士啦吓，咁喺个中环，即系呢啲新闻咧，每一次睇咧，我哋揸车都真系心里边都惊一惊，同埋都提醒自己真系要小心。 因为有车祸呢啲咁，你都会觉得系嘛， 有车祸啦，同埋呢个车祸系因为可能嗱，呢个因为都要查啦吓，怀疑啫，就 系 可能佢拉手掣拉得唔好啊，唔够好。咁但系我就作为揸车者，我就奇怪啦。其实咧，我你有冇听嗰个讲法咧？你 P 波拍咗 P 波咧，理论上 lock 咗噶啦嘛。 但系其实佢都会喐噶， 系嘛？ 系啊，其实都系会喐噶。你一定要拉手掣，有车佬就一定要拉手掣，甚至乎嘅就系嗰个车辘，其实基本上你都要 即 系向前啦，定系向后？ 系冇错， 你应该唔好直去。 冇错，个车辘人哋话要扭歪少少。 Exactly。 再驚咧，你揾嚿磚頂住個碌， 係， 即係如果你要做到極之穩陣， 嗯、 因為你個斜路咧，好似今次咁樣，你記唔記得北角試過一次啊？ 嗯， 有個大車就係咁樣沿住嗰條唔知咩路 口嗰度， 係啦，咁一次都太多啦，咁、真係希望咧。揸车嘅真系要小心， 小心， 冇错冇错。咁更加就动物界都有事啦，两只马因为赛事吓棘亲，咁、第一只嘅均达唔知乜嘢升吓，咁、另外一只肥仔叻叻，咁两只都要人道毁灭吓。咁希望啲骑师们快啲好翻。虽然有唔开心嘅事情，不过一个礼拜又开始啦，生活仍要继续啊！呢个听我香港电台第二台呢、这个早上有我哋三个陪住你，送俾你有 Brandon Low 刘以明嘅呢一首歌。 为什么身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伤痕斑驳，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将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季无常难春去？问那天可再一见我当初的旧模样？ 落ちれば砕け散る儚い命美しきもの儚い命美しきもの。 罗月眉加上五轮真功的这首一叶舟，中文版叫做为什么，开始我们节目。笑什么笑呢，啊，最佳新人。 我想起一叶舟。 一叶舟有什么好笑啊， 没有。 是个日文来的嘛。 我知道，啊，我知道。 即是一只船嘛。 是啊， 嗯，你那只是什么，你是冤叶舟啊，你那只。 是啊，真的很多的。它很多只舟的。 我散发龙片舟，我想起我那只。 没错，很多只舟的。我 那些真的人。咁诗嘢，个个你谂又喺度邪笑，真系激死人。 散发龙片舟嗰啲诗词嚟噶， 唔系啊！人哋讲一叶舟，头先你笑咩啊？ 佢乜都笑噶啦，你都唔系觉得佢就系，仲要喺唔啱嘅地方度笑噶嘛？你好多话乜你咁嘅，你个人咁噶嘛？ 紧知道 好啦，打个招呼先吓。 系 呢个 Florian 咧，佢话咧我系客家妹啊。 系啊， 佢但我唔系好识，我唔系好将，唔系好识将佢拼翻啊。 你边个 con？ 泰哦，呢一 个 泰 家。你边个 con 啊？ 啊，大家我识嘅，泰家我识，泰家即系大家。 客家妹，泰啊。薛海灿薛海周秦哦，太迟噶，薛海周秦咁请， 即系咩啊？ 你话即系咩？ 你再讲多次， 讲慢啲。 太迟噶，薛海周秦咁请。 对唔住， 太迟架色海就巡五请， 唔识，完全听唔 到。大字大家食咗早餐未啊？ 哦，早餐点讲啊？ 咪 早 正啊！ 就巡， 早巡， 早餐， 早餐肉就 巡，系啊，就巡，就巡， 哇， 系啊， 好难喎！ 双肠煎蛋点讲啊？ 听唔到， 双肠煎蛋， 床仔正摊， 床仔煎 系啦，床仔正摊，即系肠仔煎蛋， 哇，正啊！ 啊！点啊你？ 渣噶你哋学咗咁耐，客家婆都冇进步啊！ 你都冇教， 咁唔同嘅嘢嚟噶嘛？ 咁啊唔教啦，呢啲咪绝招，你梗加钱，我先至会教啦。 OK， 客家婆星期三吓，咁啊，另外有位朋友咧 ，Cristiano 佢都讲啦，琴日本来赛马，但系只仲有人马双亡，咁啊送首歌俾佢哋听啦。我哋先啱啱送咗 啦。 其实系嘅，呢个礼拜都有好多呢啲新闻，令我哋觉得啊，即系点解又发生咧咁样吓？另外 Kitty 佢话咧，我一定会听噶，一定会听噶。星期六日冇得听咧，我一定重温，有支持你哋噶。咁啊，系咯，好多人都系听紧咯。Dion 咯 ，Dion 冤佢话早晨啊，快活人冇听到啰啰挛啊，急不及就及时收听。 啊，仲有另外就系今朝早我哋收到有一方好靓好靓嘅相，系边个 send 俾我哋噶？ 应该系 fan quote 啊 ，fan quote send 俾我哋噶。 你真系你住喺嗰度 啊？ 离晒谱啊！好靓啊！佢个号俾我哋嗰张相，帮我哋形容一下啦。嗰张相其实就系一日出相嚟嘅，跟住佢仲问我哋就系话：，诶，你估唔估到嘅就系左上角定右下角啊？ 左下角 系啦，嗰个位究竟系咩嚟嘅咧？不如你话俾我哋知系边度嚟？我哋真系唔知你嗰度系边度。 我估先吓，两个位，一系咧就鲤鱼门嗰边，另外一边咧就系应该我估就系石澳嗰边。 咁呢位听众就话：早晨早晨，等咗你哋两日啦，今日呢又可以听到你哋笑声，咁期待。咁头先呢佢话窗外嘅太阳升起，即係佢喺度住啦，又即刻呢就影低呢个美景啦，考下三位嘅眼力啊，佢就话左下角。嗰個建築物究竟係乜東東咧？ 佢似一隻船， 我真係唔知係乜。 我擺咗上呢一個發福人嘅 page， 我覺得係隻船， 好靚啊！ 似係一隻船嗰個嗰個尖端位。 你又知唔知啊？佢一早你同我 你又知唔知咧？咁樣 好啦，開始我哋節目嚇。 係 馬老師，係 嗱考下你哋啦。MM 七點解啊？ MM 我諗起 你又知唔知？ 我唔知喎 ，MM 七 我諗起你咯， 打嗰啲 系啊，速成 法， 系啊，因为咧最近咧有一个网站就出咗出炉咗，就系2021年一啲十大嘅潮语， 差唔多噶啦，呢一个时候 吓， 近住呢个 年尾 年尾啦，就会有咩十大新闻啊， 系 嘛，十大歌曲啊，或者有啲咩咁出现 啲中文字啊，最流行用嘅中文字啊， 我几中意噶嗬，就会系即系啱啱过去咗嗰一年嘅话，就会送一个字俾你 倒数一下咁， 系冇错吓。今年呢我自己都有几个字嘅。 是。 就嘚嘚啦。呢个字是我嘅业务。 点写啊嘚嘚。 我自己話你聽。 D R D R 咯，我見到啲人咁樣寫，係啦。 咁我覺得 M M 七呢個字咧，其實都幾得意嘅，就係我哋打促成咧，因為 M 就代表一橫，其實所謂促成咧就係話個正字第一筆咪一橫嘅 ，M 字一橫， 係 喎， 係啊，底咪又係一橫嘅，係 啊。 咁你打 M M， 然後第七個字就係個正字啦。即系你打完 M M 之后 咧，正系嘛？ 正啊，哦，即系正 ，M M 七， 真系好正， 系啊，正啊 ，M M 七， 系啦，咁啊呢啲嘢，呢啲我又觉得。真係年青人用嘅喎，你會唔會打呢啲字嘅？ 唔係，因為其實我唔識速成，我都唔識倉頡，係啦，我淨係手寫嘅，不嬲都。所以其實你哋呢啲咁嘅話，我係完全唔知道你哋講緊乜嘢。 咁你自己譬如話同朋友之間咧，你哋有冇喺 WhatsApp 咧用呢啲咁嘅潮語？ 冇嘅，我仲係用緊 LOL 啊。 唔係啊，都有人用啊， 嗰啲嘢 㗎，呢啲人仲有人用啊， 係啊， 即係呢啲叫國際 化啲咯。有一段時間咧，有啲小朋友咧，我叫小朋友，即係我啲仔女啊，同埋佢啲同學咧，我睇佢哋用一啲咩 IDK 啊 ，IDK 人出。歌都用埋啦，啲 I don't know 嘛， 系啊， 但佢哋唔止嘅，佢有好多嘅，即 系 总 之 英文字母， 系啦，几英文字拼埋，咁就当系一句说话咁样。 冇错，但佢就系中文嘅讲法之后，跟住佢就用英文嚟去咩？即系 L O L 就 love 或者系 lots of love 啊，即系其实你就知道佢英文嚟噶嘛，英文你就系攞头嗰个字嘛。但系我而家讲紧嗰啲英文字嘅话，其实系中文讲嘅嘢，但系你就系将佢变成好似英文咁样嘅话，就用佢头嗰一个字咯。 好， 咁我就觉得。呢样嘢比较难估咯。 有一个字俾你估下 ，J M 系乜嘢 ？J M， 哎，各位 J M 出唔出得街噶？ 出得街， 出得街啦。 讲亲啲嘢都出得街。 系咪中文嘅拼音啊？ 梗系中文嘅拼音，系人称嚟嘅。各位 J M， 各位 J M， 诶，点样先至会讲噶？会唔会喺同事之间讲？ 哦，都可以嘅。 定系朋友之间讲？ 都可以，或者你喺度嗰啲网络嗰度，你自己留言。各位 J M， 我净系知咧，嗰啲 C H I N G 就师兄啦， 系啊 ，C 九就师奶呢度， 系啊，即系类似啦， 即系咁样咯，系咪？其实系中文嚟噶嘛 ？J M 就系姊妹啦。 哦， 系， 我见到你嗰度咧， 咁嗌你噶姊妹咁样， 好多人叫佢噶， 原来咁样叫佢嘅，唔怪之。 佢夜晚就姊妹。朝头早就师兄咁样，佢活在两系啊，佢两种人生嘅，好犀利。我净系见到有一个咧，原来佢词语来自错误打嘅，就 系 O O K 啊，变咗打咗 O J 咁样。 系啊， 咁后来啲人就索性当系玩咁样。 系啊，咁样咯。你哋自己咧 ，Michael 自己多唔多用呢啲咩潮语？ 我唔多噶， 完全 系啊，因为我成日都会好惊嘅，就系话知就知，唔知其实你要再解释多次。 嗯， 咁要讲咁何必咧？ 系 啦，系咪 啱啊？有啲即系你离天万丈远嘅，但系咧我。自己覺得今年有一個躺平都幾好玩， 躺平我好中意，係啊， 係啊，嗰種態度好， 你淨啊識應用咗好耐啦， 直頭係啦， 係啊，你 即係等於 hea 啊嘛， 活學活用係咪先？你真係已經揮灑自如喺兩個字喺你身上係咪先？你個額頭淨寫住躺平人啦， 類似即係攤喺度， 攤喺度咩 都 唔做咯， 係 啊， 身體力行 嘅 啫， 係啊，或者係佛系啊咁樣樣，我覺得呢個態度幾好喎。 你唔知你大佛系啊，你哋，因為你用得好好啊，知唔知？ 系出处喺边度？大佛系 你咯， 唔系有冇典故？ 你 系 问佢，你系问佢， 系啊， 定系你自己知啊？ 我唔知，佢自己作，我怀疑佢自己乱入无为。 佢问到好似 话 你究竟知唔知道究竟大佛系来自边度啊？咁样 佢嗰叫 Big Fat Department 系啦 ，Big Fat Department。 喂，话时话，如果你大佛咧，以前湾仔个大佛口，而家都冇人叫啦。 系系，你讲 你知唔知喺边度啊？大佛口 咁又问翻，点解叫大佛口咧？ 因为嗰度有个佛啊， 我唔知擘 大个口啊。 大佛口就 系你觉得啱喎， 旺角大道东近金钟嗰个。 不过我知道嗰度有个庙嘅，你知唔知啊？嗰条 所以咪就随时会唔会因为有个庙啊？ 同埋嗰个庙咧，唔系一个菩萨嘅，我见佢有几个名噶。 系 啊，我而家噏唔翻出我以前。 大家一齐住，即系我居嘅，都好难噶。 供奉几个噶？ 哦，明，一个庙里面有几个人， 啲名都得意噶。我而家噏唔翻啦，因为嗰时我成日经过咧，我翻学咧，咁我成日啊啲名几得意。咁咩花粉唔知乜嘢咁样啊？ 花粉 系好似有一个系咁样嘅，你又想查啊？可能会查到嘅。 O K， 啲名唔系普通，即系唔系咩观音啊、黄大仙，唔系啲咁普通嘅名。 所以其实呢啲都等于好似潮语咁啫嘛。你可能嗰个地方拆咗，我哋已经唔知道嗰度系边度噶啦。你而家同翻嗰啲人讲咪东急，佢知唔知边度啊？ 唔知。 系讲紧大院同埋松板屋，佢哋知唔知喺边啊？ 唔知。 完全唔知道你讲紧乜嘢。 你知唔知乐富现前嘅咩？ 我知老虎岩， 老虎岩 咪系咯，即系呢啲系咪都系潮语啊？地方嘅潮语。 咁咪以出现过？ 有，听闻好似话系 喺老虎出现，喺边度跑落嚟？ 嗰阵时我曾经听人哋讲嘅话，就 系 香港系有老虎噶， 老虎。 乐虎，乐虎咪就系老虎啊！ 嗯、我老虎癌嗰阵时叫 老 虎癌 咯，老虎哦， 老乐虎， 而家老虎啊冇啊，老虎人好多啊， 系啊， 婆婆有好多， 边度都有啦，因为真系有老化嘅情况啦嘛，啱唔啱？ 喂，嗱，今日星期一再提大家，今日一个咧好有一个叫做吸引嘅荡气回肠嘅环节，第二集又出啦， 冇错，介绍下。 呢、這个犀利啦，渣甸方有落，我真系觉得我如果比分咧，我哋我嘅 欣啊点啊点啊， 小天咧， 系啊， 我觉得佢真系咧，佢令我好感动，佢寻晚俾我听，我觉得真系好 make 咗好耐， 系啊，佢搞咗好耐，系咪？我觉得系真系非常。 就 呢个当然啦， 你执得翻， 你就将佢 散骨， 系一排散骨， 将佢执翻 似个人， 执翻似个人，都唔似一个人，系咪先？变成一只老虎都得， 一只龟都 OK 啦。冇错啊，不如我十点半听个风骚翻嚟，先听啲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市朝早举行国家公祭仪式活动，全市17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朝早下半旗致哀。国家公祭仪式开始之前，出席的军人和民众奏唱国歌，之后在10:01至02:00响起防空警报，仪仗队其后向纪念碑献花圈。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致辞的时候说，在仪式之中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强调中国人民以史为鉴，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展开40多日的大屠杀，超过300,000人是被杀害。在屯门的宝良局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小学，上个星期在小一德育课上播放一段由教育局提供涉及南京大屠杀、日军侵华、处决平民等的片段，引起部分学生恐慌和家长投诉。有小一学生家长今朝送子女翻学的时候说，没想过小朋友会这么大反应，认为校方只是按教育局的指引办事。有小四学生家长就认为责任不在校方，学校和老师已经十分保护学生，责任在于教育局的指引不够明确，局方应该将相关教材清晰分类。有家长说，校方会在今日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安排辅导时段，由班主任疏导学生情绪。教育局昨日回复说，没有硬性规定学校无差别地向所有班级播放有关真实内容，学校会按校情和专业判断灵活采用教材。立法会换届选举星期日举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向保安局和各纪律部队发电邮，呼吁在投票日行使公民权利，踊跃投票，为香港选贤能。保安局辖下6个纪律部队首长亦都分别呼吁各自部门人员谨记投票。邓炳强说，今次选举是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后首次立法会选举，大众期望新一届立法会可以发挥应有作用，为市民做实事、谋福祉。他说，作为公职人员、特区政府骨干，应用实际行动支持今次选举，更呼吁同事积极鼓励亲友一起投票支持。邓炳强又强调，保安局和辖下纪律部队已经严阵以待，确保选举能够安全、有序和不受干扰地进行。英国政府因应奥密克戎变种新冠病毒个案急增，上调新冠警戒级别至到第二高的4级。首相约翰逊形容，英国正是面临对抗奥密克戎的紧急情况，奥密克戎浪潮即将到来。 佢宣布将原本计划出年一月底为所有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目标提前一个月。今个星期开始，英格兰所有18岁或以上人士，只要距离打第二针已经相隔三个月，就可以接种第三针。约翰逊说，很明显两剂疫苗不足以提供所需的保护水平，但是科学家有信心透过打第三剂能够提升保护。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今晚转吹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63点，升267点，总成交金额52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88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02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5.4，升12蚊；美团254.6，升11.6。阿里巴巴125元，升3.8；恒生中国企业87.94，升1.16；盈富基金24.4，升2.8；快手89元，升2.7；网易161.3，跌1.5；港交所474.8，跌系报474.8，升6.6；雍和医疗系新上市报16.6；友邦保险82.25，升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9，日元113.54，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1，人民幣6.363，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3，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8。日經平均指數報28,696點，升258點。港金報16,62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39美元，卖出178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车辆着火事件咧已经处理好，而家慢线都已经系解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大榄上斜啊！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咧，较早前嘅车辆着火事件已经处理好，慢线都已经系解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大榄转车站咧先至啱噶。咁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中线嘅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就系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嘅中线咧，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系冇车龙噶，只系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比较挤塞。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比较慢车，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就车多。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跟着碧堤半岛这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豪景花园，就是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跟着碧堤半岛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豪景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今晚莫挂牵，我心畅快， 去尽烦闷气。 每个星期，当我听完两个钟头的经典英文金曲之后，心情真的特别好的。哎，你估不估到我讲哪个节目啊？ 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十二点到两点，新地任我行。我是陈小宝。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在香港，大家都为了未来不断努力，而你的一票可以让我们有个更美好的未来。十二月十九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六日，投票时间为朝早八点半至夜晚十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冇錯啦，咁靚嘅風景咧，阿 Frank 哥咧就同我哋講咗啦，係大埔吐露港個建築物咧叫回歸紀念塔啊，個夜晚咧就會睇住啲燈閃啊閃下，好靚嘅， 好啦， 係啦，咁啊擺上去我哋嘅 page 啦，都好多人讚話，哇真係好靚， 真 係 好靚，真係好靚， 香港好多景色啊，真係值得我哋一再欣賞啊，冇錯，包括呢一個景色啊， 香港是一個漂亮嘅地方， 冇錯啦嚇，大家令佢更加漂亮啦。Carmen 都話啦，我去過一次大埔海濱公園啊，原來仰遠望咧係咁開揚咁靚。靓嘅，咁大家都话动起手指，我话赞正啊！呢个系龟潭嘅风景吓， 系啊，可以住咁嘅地方系嘛？ 系啦，头先咧就喺新闻之前咧，就阿马老师强强咧就讲到呢一个躺平。其实最初系因为咧有啲年轻人觉得，哎，我点样都追唔到噶啦， 点努力都冇用， 点努力都冇用噶啦， 想再努力 上唔到车，买唔到楼咁啊嘛。 我点样做？可能嗰个人工咧都系俾晒食饭啊，搭车都冇得剩噶啦。咁 哇，而家食饭真系好贵， 好贵啊！我都觉得而家食饭真 系 好贵。 你一个早餐加一个lunch 咧，起碼$100， 嗯， 係啊，即係一般嘅喎，好一般。你譬如話早餐$30，然後晏晝食一個$60都好正常。 即係你講緊一日裏面係嘛？即係淨係食嘅方面， 淨係食已經係$100。 我懷念咧，我做學生嘅時候，我諗我仲平過 你 哋啦。 嗰陣時候。幾蚊啊？ 嗰陣時咧，嗰叫學生餐，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呢個名啦嚇，叫學生餐，講明咧係平過其他嘅 set lunch 嘅，佢因為俾學生食嘅， 冇錯。 咁咧係$2.50，有啲乜嘢咧？有乜嘢咧？有個湯啦，即係嗰啲即係真係溶嗰啲湯，即係 西湯啊，中式湯啊， 西湯嚟嘅，即係嗰啲忌廉雞 湯啊， 等等係好飲嘅羅宋湯啊咁樣。跟住有一個豬扒意粉， 哇！ 跟住有杯奶茶三樣嘢，$2.50。 係啊， 你而家買個包都要$90。 冇啊冇啊，真係唔得。 我今日先俾我買翻嚟個包俾兩位睇，咁啊突嘅一攣，即係 係甩皮甩骨咯， 甩皮甩骨係$10喎嗰個包。 哇！點解係咧？個皮冇條甩出嚟， 一啲都唔值㗎，佢似$2.50咯。係吧？你覺唔覺得佢個款？ 係啊，個包皮甩咗出嚟， 好冇 包嘅皮啊！係 啊，我知啊， 個包嘅皮 我知啊， 係拎得出嚟， 好肉酸啊！ 你今日俾你睇啦，係咪先？$10，即係買個包都$10而家，我以前$2.50可以食一個 lunch 啊！ 我啱啱過去咗嗰個禮拜日咧，我都下調，因為咧我諗住嘅就係話啊，不如趁住早啲啦，咁仲可以出去買嘢啦。咁跟住我當然係去嗰啲即係街市嗰度，咁就係食佢哋嗰啲粥啊。咁我覺得哇好開心！食完粥之後咧，咁跟住我就走去買嘢啦。咁跟住我走去買嘢嘅時候，我真係下調，跟住我就唔係剩翻太多錢。咁我就諗住哇，都好耐冇食個生果啦。嗱，因為我自己本人會覺得咧，就係秋冬咧唔係咁多我自己中意食生果嘅，我反而會覺得就夏天會有多啲可能西瓜、蒜。 選擇亦都比較多，冇咁貴。咁我就走去買啦。好啦，咁我買咗一啲叫西班牙齒，請問兩位知唔知係啲咩嘢？即係就係齒嚟嘅，鱗齒嚟嘅。但係西班牙齒有個特色嘅就第一個好大，第二個係爽身嘅，因為我唔中意食鱗身嘅齒嘅。 係鱗身嗰啲真係好鱗， 你覺唔覺得啊？係啊，有時你咬落去有一嚿嘢咧，係啊， 硬硬地嘅， 切嚟切去咁噶。我 粒嘢唔知咩， 我不喜歡。咁所以我就會中意買呢一個就西班牙齒啦。咁平時你買嘅話，我都覺得我好難先至能夠買一隻，因為起碼係28至到30幾蚊一隻嘅，不等。 一隻 一隻啫， 都幾貴。 係咪好 貴 啊？ 而家啲生果 又唔算好貴。我覺得最貴嗰時，日本嗰啲水蜜桃咧，120蚊兩個。 日本嗰啲係啊，成千幾蚊一隻，一隻唔知咩佢嗰啲蜜瓜我都見過。好啦，咁我琴日我見到啦，佢就話係啊，因為離貨嘅時候嘅話咧，可能喺嗰個船嗰度拗得太耐，所以咧佢嘅西班牙齒已經唔爽啦，佢就由28蚊降價降到20蚊一隻。哇！我就覺得執到啦。咁雖然我知道嘅就話佢冇咁爽，但係算啦，我諗我都應該可以用嗰個錢嗰個嚟衡量翻佢嗰個爽脆度嘅，咁我即刻買就買咗5隻，咁我就100蚊啫。咁跟住我就見到突然間咧，見到有嗰啲咩波子嗰啲提子啦，咁我就話呢個幾好喎。咁佢呢一隻咧就應該係有呢一個就係來自秘魯嘅，咁我就估計提子應該都唔好貴啫。咁我就攞咗一抽，唔係好大抽嘅啫嚇。到最後尾嘅時候買單就係200蚊。 哇！ 係啊。你係咪覺得應該係50蚊？ 所以你有冇聽政府宣傳片？提防騙子啊嘛！ 係啊， 你買 提子啊！ 提防騙子，你仲 買？我真係好耐冇買啊！ 佢唔係，我知道佢有咁貴，我去到我就我頂曬咯，我覺得佢你去到80蚊。 咁你擺低咯，我唔要啦。 係啊， 你 又請啊嘛！ 我真係好想食啊嘛！ 咁你又要食？ 到最後咩時候我就買咗，我就覺得哇， 好唔好食啊？ 買兩樣嘢啫喎，買兩種生果啫喎， 幾嚿水咯喎， 兩嚿水喎，仲得我買餸喎。 阿 Sarah， 你咧就係。时装达人啦，你最近你呢两日有冇留意某个名牌吓？喺呢个年尾出咗个叫做倒数月历，你有冇留意嗰阵时啊？ 俾 人闹到飞起啦，6000几蚊港币，因为佢美金835蚊，折合咧6000几蚊啦吓。咁咧就系一个狮子头嘅名牌嘅，里边咧就好多好多嗰啲意念有啲似我哋福袋啦，你唔知咩嚟嘅。总之你俾一嚿钱，我俾一嚿嘢你，咁佢拆开原来里边咧好多 sticker 啦，咩贴纸啦，咩 啲毛毛卫卫。 雪櫃嗰嚿嗰個咩 啦？ 磁鐵啦，得唔知一支唇膏啊，同埋一個即係得一兩樣係用得嘅嘢，仲要唔係即係嗰啲原裝嘅大 size 細 size 嘅。咁啦，咁我見到好多 YouTube， 我睇幾個外國睇咗啦，本港嘅一個又睇咗 鬧啦， 全部喺度鬧啊，唔係啊嘛，即係講曬粗口咁啦，咪搞錯啊咁樣，我6000几蚊買啲咁嘅貼紙，你咪傻噶咁樣。 福袋就係咁噶咯， 係啦， 福袋真係唔知 佢嗰個倒數月歷嚟嘅， 你真係要去睇下去邊度買福袋咯，係嘛？即係如果你話以前。嚟讲嘅话喺日本买福袋，你真系有时会有惊喜嘅。 系啊，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我又买个福袋嘅话，我谂相信嘅就系我俾嗰个价钱嘅话，系应该买唔起佢里面嘅嘢。佢里面有一条名牌嘅牛仔裤， 哇， 仲要啱着。 但我觉得咧，你真系唔好咁样。你福袋系我系买一啲unknown嘅嘢，但如果我觉得。99% 嘅我都係用唔著嘅，咁我下次就唔會買。 我同意啊，你呃得我一次啫，係咪？你唔會呃得我一世啊嘛， 冇錯， 係咪先？同埋我覺得咁樣對於自己個品牌都唔係一件好事。 即係我支持你，我先會用一個咁大，即係我覺得好貴嘅嘢。 都貴啦，6000几 好貴咯，買好多嘢啦。我尋日又幾孝順啊，又買一個大魚頭。 孝順唔使講出嚟嘅，話俾你。 但係哇，你知唔知嗰個人？我覺得係即係睇住我嚟。 系点样？ 我话有冇大鱼头？佢话冇啦。你系咪要？我想要啊。 冇啦，点解又问你系咪要咧？ 锯一条新鱼咯，劏一条新嘅鱼咯， 劏一条啊。 系啊， 75蚊。嗯，要唔要？ 吓，即系净系鱼头， 净系个大鱼头啫。 咁如果要晒条鱼咧？ 要晒条鱼就系 好多， 系30。净系鱼头75。 佢果然系一个水鱼，果然系一个。 佢最屘系咁样， 水 鱼 买 鱼， 系啊。 但系其实佢冇呃你啊。 唔系，但系因为咧，如果照称咧，系即系40-50蚊嘅啫。 系， 因为有冇买？你身边 我梗买啦，我 买啊， 买。 咁你买完之后你又话人，咁我觉得唔系几啱。 所以我而家又后悔啦，又系啦咁样啦。但系因为咧，原来嗰街市嗰啲嘢咧，我唔明点解而家5:00 零鐘佢哋已經唔完湯咯。 嗯， 五點零鐘就好早啫， 唔出奇啊， 唔奇啊，因為其實佢唔知道賣唔賣得曬嘛， 係 嘛？ 咁可能嗰條魚俾咗個頭你之後冇人買咁點？ 係啊， 其實如果我係嗰個漁檔嘅主人，我一係要你買曬添。 佢都 係 一個風險管理嚟嘅啫嘛。 係啊，我嚟做咩 嗰半 條？ 早知我成條魚要曬。 其實我如果我係你，我一定會問埋。如果係嘅話，我要埋成條魚嘅話，究竟係幾多錢？ 可能好似佢話齋三十蚊嘅咋？ 唔奇啊，因為我驚買唔曬 啊 嘛。 你知唔知咧？其實咧，有啲街市咧，有啲檔口應該話，臨收之前咧，佢係自殺式掉出嚟㗎。嗰啲石斑咧，百幾蚊，可能五啊蚊、四啊蚊，再夜啲三十蚊都賣㗎。 佢仲要搭好多嘢， 佢費事拎翻翻嚟又驚佢死喎。 冇錯， 係啊， 冇錯。我試過有一次，我都好開心嘅，就係買一隻鞋，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佢搭咗只死嘅鞋俾我，但係啱啱死嘅咋。 哦， 睇住佢死，救唔翻， 啱啱 攞死亡 證嘅咋。 冇錯， 我就覺得幾好 啊。 因為佢就話其實咧，你嚟果拎翻去，你啱即刻蒸嘅話咧，其實係冇問題㗎。但如果我再喺度擺多一陣嘅話咧，我就抌得㗎。 對於佢嚟講，佢其實佢真係抌嘅。 佢真係抌㗎。 唔好買買拎翻屋企食咩？食得幾多咩？ 食咁多，佢日日都對住。 冇錯啦。 做咩望住我？ 唔系，我想去你嗰度。 咁望住我， 喂， 阿 马 小姐， 我哋一齐向你做呢个孝子致敬啊！ 系啦， 值得翻啦， 75蚊一个鱼头， 买翻个孝子个名， 但系个孝子嘛，自己今日又讲咗啦，系咪啊？咁就唔系噶啦，当 呢个世界有孔子、孟子、庄子，仲有孝子，系咪先？四大子，仲有骗子， 仲有提子。 You're closing down the town. Wake up and it's still with you. Even though you left your way across town, wondering to yourself, hey, what have I found? When you get caught between the moon and New York City, I know it's crazy. 网上情，妈妈的手，有个后生仔是一个高材生，去见一份工，见佢嗰个老板睇完之后就话：好好个成绩，攞咗好多奖学金噶。冇啊，我冇攞过奖学金。哦吓，咁啦，但系一路读到研究院，要嘅钱都唔少、啊。爸爸供你噶？唔系啊，我爸爸喺我一岁嘅时候佢走咗啦，过咗身。妈妈供我读书噶。跟住呢个董事长再问就系、是：你妈妈一定系好嘅入息咧？唔系啊，我妈妈帮人洗衫嘅啫。董事长点一点头话：系啊，你有冇帮我妈妈洗衫啊？后生仔摇一摇头话：我冇啊，我都唔识。妈妈要我专心读书，所有工作佢自己做噶。董事长谂一谂之后就话。咁啦，我未决定请唔请你。今日翻屋企同妈妈洗一次佢嘅手，听日翻嚟见我。呢个年轻人觉得好奇怪，都系应承咗。翻到屋企之后同妈妈讲：妈妈，我咪同你洗一次手啊。妈妈一脸受宠若惊嘅模样，好啊好啊，伸只手出嚟俾佢同佢洗。洗下洗下，呢个年轻人忍唔住流咗眼泪出嚟。佢发现妈妈只手好苍老啊，好多茧。仲有个深深嘅伤口， 因为太多浸到嗰啲碱水，每次一洗衫，佢就会痛到牙关打震。而呢人再望下自己嗰对光滑如白玉嘅手，终于明白到妈妈喺呢几年系点样用对手换翻嚟呢啲学费、生活费，每一条嘅皱纹都系咁样换翻嚟。佢帮妈妈洗完手之后，就喺嗰啲衫嗰度一件一件洗干净，一路洗一路喊。第二日佢带住红肿嘅双眼去见嗰个董事长，董事长问点啊？琴晚跟住个后生仔就话：我帮妈妈洗完手之后，我将所有佢嘅衫都洗干净。董事长问你有咩感受啊？后生仔话：我终于明白，优越嘅成绩唔系我嘅功劳，我可以读书，可以拥有今日嘅一切，都系妈妈好辛苦用对手换翻嚟。我以后会帮佢手，努力工作，改善佢嘅生活。董事长好满意咁笑，佢话：我哋系需要一个懂得感恩、能够体谅人哋辛劳嘅人嚟做呢个岗位，你合格。对于所有我哋喺屋企得嚟嘅嘢，我哋有冇感恩？我哋有冇同爸爸妈妈讲声多谢？我哋能够得到好多好多世界上嘅幸福，唔系因为我哋叻，唔系因为我哋好彩。是我们身边的人好好地照顾我们，爱护我们。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听紧节目就香港电台第二台，早上十点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啊，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66%。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今晚转吹东风啊，听日仍然系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嘅。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唯一嘅谂法咧就希望咧去到啲圣诞节俾翻少少冻我哋咯， 啲气氛啦。 系啦，如果唔系冬天咧，就真系好似都唔知走咗去边。 我 琴日行花墟咧， 哇！你琴日行花墟， 嗰啲圣诞树啊，系啊，啲圣诞树摆到嗰条街。全部都是圣诞树，全部都好香，但我觉得几贵，我个人觉得几贵，所以我冇买。系喎，不过唔紧要，我哋听住风骚快活，一样嘅圣诞气氛嘅，因为你就圣诞老人嘛，肚腩系咪先？ 好嘅， 省亦都分别呼吁各自部门人员谨记投票。邓炳强话：今次选举系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后首次立法会选举。大眾期望新一屆立法會可以發揮應有作用，為市民做實事、謀福祉。他說作為公職人員、特區政府骨幹，應用實際行動支持今次選舉，更呼籲同事積極鼓勵親友一起投票支持。內地單日新增10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病例佔80宗，包括浙江的74宗，內蒙古和陝西都有確診，有25宗由無症狀感染轉為確診，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內地累計99,780宗確診，4,636人死亡，93,000多人康復出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清凉同干燥嘅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今晚转吹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98点，升202点，总成交金额63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695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1点，升1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4元，升10.6；美团252.6，升9.6；阿里巴巴124.8，升3.6；恒生中国企业87.72，升9.4；盈富基金24.34，升2.2；快手88.2，升1.9；港交所474.2，升6元；网易161.5，跌1.3。雍和医疗是报16.9，是新上市。友邦保险81.9，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8，英镑10.334，瑞士法郎8.461，澳元5.589，加元6.132，新西兰元5.294，欧元8.81。每百日元对港元6.8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0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96点，升258点。港金报16,62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67美元，卖出1,78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龙尾喺尤丽村。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叻啊，马老师你 点解 你就攞最佳新人奖啦，飞跃羚羊奖啦，咁样样，即系你啲奖项咧冇地方摆，又惊多咧就系、是、系啊。 你 系 讲我头先拣啱歌？ 嗯，系啊，头先你帮我拣、真的爱你，我真系多谢你啊！ 系啊，真的爱你啊！ 你竟然识拣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啊，真系好叻啊！ 但系佢头先嗰度咧有几粒音，我觉得麻麻地。 系咩？你俾翻你嗰啲音贴翻落去咯，你啲音咁正系咪先？好啦，开始我哋先。 所以，哎，嚟啦！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又嚟我哋嘅好心理婆婆又嚟啦噃。嗱，咁其实咧喺心理学上面嚟讲咧，有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真系可以喺平时嘅日常生活当中，睇下你要点样咧去对待一啲事件咧，而可以知道咧，其实未必需要问问题嘅，系啦。咁、其实咧， 问 啊，呢个连问都唔使问啦，即刻就有好嘅选项俾你，因为你平时一定会咁做嘅。嗱，我想问下两位啦，其实你会唔会觉得自己都有啲强迫症噶？ 有。 系啦，你可唔可以讲下先啊？譬如下大佬先啦，有啲咩强迫症啊？例如我就系话， 我唔系成日发嘅，偶发性嘅。 咩叫偶发性？咁就唔系强迫症啦。 唔系，但 有啲嘢啊。 但系 我 明知道，我明知道，我嗰日先企喺个炉头嗰度。因为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唔知我有冇同你讲咧，我 系 煲紧嘢，唔记得咗，出咗街。 哇！你好危险啊，老友。 而竟然咧，我女喺厅做功课，佢又唔知道，因为个厨房咧系闩埋，而嗰道门真系犀利，佢乜嘢烟都防晒。你完全，我翻到嚟净系见到我透过个玻璃见到入边黑烟蹦蹦， 黑烟啊， 烧干晒啦嘛，干晒 烧啊喺度。 系啊，干烧镬啊咁样样。哇！我成日惊一打开咧，嗰啲黑烟咧，成个厨房都系。我都话我女咁，喂，点你唔知道你唔望嘅咩？ 犀利， 因为嗰度门夹住晒，但系里边已经系。已经是冰冰棒棒。 但是这一道防烟门真的很防烟下。 真的 很 防烟。 而且你的女儿真的很专心做功课。 咁跟住我一开到门呢，啲烟尘成个大厅呢充斥住晒。臭到呢不得了。咁我试过一次是咁啦。 有排搞。 所以我琴日呢我就企喺个炉头嗰度，我煲完一样嘢。 就望住佢。 我删咗佢。再拧一拧，再拧一拧，我系咁样拧嚟拧，再开再删，再开。 点解你要咁样啊？ 强迫症咯， 嗱，佢明啦， 佢惊咯，因为 我惊咯， 系啊， 喺嗰刻我突然好唔安全，你系咪真系删咗？开翻再删你一次，再开翻删你一次，再搵只手拧一拧，实啊嘛，实啊嘛，再闻一闻有冇臭味，再望一望啲火冇火啦。其实系唔需要嘅，但 系 我用咗成五分钟企喺度就系咁样，将个粒两粒嘢拧嚟拧去，拧嚟拧去，拧嚟，嗰两粒嘢拧嚟拧去，拧嚟。 你系因为投射嚟嘅，佢中意拧我两粒嘢。 呢位 patient， 呢位 patient， 我可以话俾你听嘅啫，你系真系有强迫症，出去打针啦。 我偶发性，我唔系成日咁，但系我有时咯，突然之间有一种好唔安全嘅感觉， 好， 我就会咁啦。你冇试过咩？ 另外一 样 嘢，想问下两位，拧嘢嘅就啫，我就冇拧嘢啦。但系你哋会唔会有一个强迫症嘅？就系、是、譬如话等于你个雪柜里面，你摆咗好多种同款嘅汽水，但到最尾嘅时候，你发觉就系你喺中间度有人唔知点解攞咗一罐。 我唔会， 你 呢个强迫症，呢个强迫症，呢个强迫症， 呢个绝对强迫症。我就系咁啦，我唔可以有个窿嘅。甚至乎有时譬如可能你要执啲书啦，执啲书咧，对于我嚟讲嘅话，一个好大嘅考验。所有佢哋嘅书背啊、书脊啊，都一定要向翻出嚟啦。你唔可以有一啲嘅就系个书脊唔系嘅，同埋嘅就系嗰个高度系要一样。 我冇呢啲，嗱，我反而有呢啲。 如果唔系咧，我会望下望下，哇！好辛苦，又要再 执。你嗰个强迫症，我又试过咧，拍咗车之后行咗十零步，我系咪未锁门咧？咁啊，走翻嚟锁多一次，但再行翻几步，我都系我应该都系未锁门嘅。 你远控制，你逼佢咪得咯？ 系 吓，总之你就是、你总唔 sure 太远唔得噶，你都要近距离噶。我 系 锁完行咗几步，仲系觉得自己未锁，再行再锁一次。再行翻转头，我都系 有洞门。 到最后我都系觉得自己未锁嘅，但系 我觉得你有病啊！ 我话俾自己， 佢唔系强迫症啊，比强迫症更严 重。佢 严重 过强迫症系咪？即系强迫症再劲多格啊！你系 叫咩？ 你系超级强迫症咯？ 系啊 ，OK， 资深强迫症， 资深强迫症啊 ，Senior 咩啊？ 哇，唔得啦呢个， 系啊， 所以其实 马老师你冇讲， 你有冇呢啲嘢噶？ 如果听你咁为之强迫症，我就真系冇啦。我有 non 强迫症， 即系。 期 即係啲嘢 hea 到周圍都係，係 啦， 就唔係一定要拍到整整齊齊，一樣高度，你冇呢啲嘢嘅， 冇。 我最初嘅時候咧，發現我自己嘅強迫症咧，係來自我屋企嘅 remote control。好多時候你一定會係擺喺你嗰個 coffee table 上面嘅話，一定有幾個噶嘛，係咪？你永遠咧就一定 要 將佢咧拍埋一齊，即係好似拍車咁樣啦，全部拍埋一齊，係啦。重要嘅就係由左至右咧，就要由大隻嗰只開始變細只嗰只。 我求其擺嘅啫，我呢啲我冇所謂。 哎呀，我唔得噶，跟住 有人。唔同病房， 系啊，唔同病房，应该系我系 A 房，你系 B 房。跟住咧就人哋攞咗，一攞咗第二度咧，我就要好老远咁啊，拎 摆翻埋嗰度， 摆翻喺呢一度。 咁其实冇乜所谓嘅，呢个整齐整齐。 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就你可唔可以唔好喺我哋嘅电视机面前行嚟行去啊？ 其实好大压力噶，你令到人哋 系啊，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当睇唔到咁， 唔可以当睇 唔得噶。 我就会不断咁样喺个眼尾都睄住，究竟佢哋攞咗个 remote？ 佢好唔安乐噶，佢好唔安乐。 但系呢个几时开始啊？ 好细个开始。 哦 okay、 又不是所有的东西，即是这些东西我就有这个强迫症，所有的东西要整整齐齐，一是就不拍，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一定要是由高至幼 okay, 或者 由大至小这样。好了，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强迫症，如果小强生说他没有的话，那跟着呢就这样东西我就觉得可能你都应该会有一个的习惯，是每个人都不同的，就是你一定有手机的。插电，你的手机插电，你会能够容忍到它的电量剩翻几多？笑咧，你就会去插电呢？ 我咧八十几要去插噶， 八十几都插，仲有好多、啊、剩翻、啊。 我唔中意，我中意见到佢一百。 嗱，系咪啊？ 我中意见到佢一百。 呢个又系一个强迫症嚟噶， 系。 等于好似我咧，譬如可能唔讲紧呢一个插电先啦。你入油咧？入油你会唔会噶咋？ 冇所谓喎，入油。 我咧就每一次咧，当佢见到去到一半咧，我就要上 入 噶啦。 我唔会，我就唔会。 如果佢就要入要入满佢。如果唔系嘅话，你剩翻一格咧，我好唔。 虽然咧，人哋话即系熟汽车嘅人咧，就算着咗灯，就算着咗灯咧。基本上都仲可以行到十公里到啦，十零公里啦。但系就我一着灯我就好惊嘅。 但你知唔知我试过有一次，我都以为系咁。我嗰阵时仲系住喺清水湾，咁跟住咧就无端端行下嘅时候咧，冇行几耐啫，佢已经开始着灯啦。咁跟住我心谂，唔紧要嘅，应该可以挨到嘅。点不知咧就一路行到去我屋企嘅清水湾附近嘅一个，都我直头系由边度咧？由九龙翻清水湾。 如果以 时间计咧，咁半个钟头到啦。 哦， 系啦，半个钟头 就唔喐啦。 我以为我挨到啦，咁啊，点不知就去到嘅时候咧，面前就咁见到对面线就系嗰个 油站， 点不知就突然间停咗喺度啦。 超规唔会噶， 我只系过一条马路啫，即系一条行车线啦。 跟住搵个坑拎过嚟倒佢咯。 所以咪就系想讲嘅一样嘢，就系话呢啲嘢你系唔搏。唔可以搏嘅嚇，即係我只係想講呢樣嘢。O、okay? K， 好啦，咁而家講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其實叉電啦。你頭先你講到就係八十，總之我有機會嘅話咧，我就有得懟嘅，我就會懟爆佢，係咪？好啦，咁如果係 嗱， 威先人咧， 我譬如話而家出咗嚟啦，就算我電話剩翻五啊幾咧，都冇計，我唔會懟。好少帶住個， 我都好少帶，我都少。 係啊，咁如果你話喺屋企咧，我去六啊零七十啦，我就會叉啦。 六十零七十， 你都差唔多， 系啊，你都唔 系 好多啫。 所以我好佩服嗰啲人咧，去到二三十都仲喺度打紧电话啊，好似若无其事喺度用紧。喂，你冇 啊， 大佬， 系啊。如果你见到二十三十嘅话，你会开始 危险， 系啊，我会好不安噶。 低过五十我都觉得危险。 O K， 好啦，嗱，咁而家咧就要同大家咧就要玩呢一个心理测验啦。究竟啊，喺根据你平常嘅习惯嚟讲嘅话，你嘅手机剩低几多嘅电量，你就要充电咧，或者你已经感到忐或者你感到不安呢、好啦，咁有几个俾你揀嘅。A 就係、是、其实无时无刻嘅话呢，我唔理佢有几多、我都见佢有朋友係咁样嘅。总之嘅就一有位嘅话就插。一有位就插。咁样嘅就係话无时无刻都想再充电。呢、个就係 A 啦。我改咗咋，因为呢我去过有一啲嘅手机嘅专门店，佢同我讲，佢就係话其实实际上係唔应该插爆机。去到 80% 你就应该要掹。 吓 第80%啊。 80% 就应该要掹。佢咁讲啦。如果係嘅话呢，你最低嘅就去到20%嘅时候你就先至应该要插。当然你话再跌到20%以下嘅话，应该插啦。但如果你譬如30%啊、40%、50%啊咁样咧，如果你成日咁样，即系得闲你又插，得闲你又插嘅话咧，个电唔系咁襟嘅。咁啊，嗰系根据嗰日嗰位嘅朋友同我咁样分享啦。好啦，而 B 就系80% 左右咧就想插电啦，系咪两位？ 佢又七十五啊！你话你系咪？ 系 Michael 系八十， 我再谂下先。 好，咁啊 C 咧就系50% 左右就会上充电啦、嗯，而 D 系20% 左右咧就会上充电，而 E 就系、是。哇，冇电啦，自动关机啦，又或者你就近乎冇电嘅时候嘅话咧，先至会周围，哎，你有冇尿袋啊？咁、嗯、样嘅，系、 okay, 啦、yeah. ，A B C D E， 你究竟系边个咧？ 我其实介乎 B 同 D，B 同 C 之间，即系八十同五十，系啊， 八十同五十， 咁我就唯有拣 五十咯 ，C 啦，系啦，五十， 你系 C 系咪？ 咁你咧 ，Sarah 你自己呢？ 我系二十，因为我嗰日我听完佢咁样讲之后嘅话咧，我就去到 你啱之前咧， 之前系 A。 无时无刻都差啊嘛！ 咦， 我喺电台，我觉得你应该系属于嗰啲 A 嘅人。 电台我又唔觉你咁、啊， 我咪改咗咯。 系啊， 系啊，我而家改咗啫嘛。我以前系无时无刻，总之嘅就系一有机会见到，咦， 有条 线喎、啊，系啦、啊，咁我就插噶啦。好恐怖噶， 系咪缺乏安全感咧？ 我成日都惊冇电咯、 啊啊。 既然如果我架车嘅油，你都谂下，一般其实仲有好多噶、嗯。我总之我见到嗰啲油站，我就怼埋去。 油站啲人有冇话 你 烦？ 我唔可以 就嚟着灯、啊， 我唔可以着灯，但系我着灯，你会知噶嘛？即系差唔多去到底啦，嗰、嗯、阵时候我一跳入啦。 系啊，我知系唔好噶，甚至乎亦都有一啲嘅就系、是、 太少又唔好啊。 从事嘅就系话即系揸车嘅行业嘅朋友，亦都咁样讲嘅。佢实际上系唔应该 经常入 整到咁满嘅，因为咧你嘅架车会因为好重。好重嘅话，其实系嘥油啊！ 系啊，我都听过。 系啊， 好嗱，咁到底呢几个答案代表乜嘢呢？我哋翻嚟同大家揭晓好唔好 ？OK， 好，听紧风骚浮游人啊，心理测验、嗯。今日十二点后会有炸癫风游， 有啦， 有啦， 傻强主持。 从来不惧忧惧，伴着勇闯新世界，边靠边靠灵魂，人未揭开新现实，仍旧仍旧脱身，不必焦急，抱住我可以歌可以泣，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沉，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曾大爱多深，抱住我不要哭要靠向下沉。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十三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我哋咧系有咗赶法。亦都係有咗完善選舉制度，市民開始睇到咧呢個得來不易嘅平靜。其實呢個咧係好多市民都係有呢個感覺嘅。 十二月十五號星期三晚上八點，港台電視三十一。 好啦，十一点半啊，就嚟咁啊，听紧风骚发人啦，翻嚟我哋会讲翻咧头先所讲嘅几个选择啦，到底系乜嘢咧咁样样嘅。 系啦，如果啱啱听嘅话，就可以同大家要玩下呢一个问题啦。咁就系话咧，手机剩低几多嘅电量，你会想充电呢 ？A 无时无刻 ，B 80% 左右 ，C 50%。D 20%， 而 E 就系冇电都自动关机啦，几乎咧冇电啦，你就哇周围去揾人啊，有冇就冇尿底啊咁样，系啦，咁啊请一阵间翻嚟咧就知道究竟个人系点。 另外咧，其实手机咧有一个掣，你可以 check 到你嘅电池啊，用到而家到底佢健康程度，仲有几多 percent 咧？咁如果健康咧就虽然用咗一年，咁都仲有九十几，咁算健康嘅。 O K 噶， 系啦， 健康噶， 系啊系啊，咁你始终会有一 个。可唔可以 check 到我啊 ？check 你应该零噶啦，你其实 负负一百。 差差佢哋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的寶蘭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小學上個星期在小一德育課播放由教育局提供涉及日軍侵華處決平民的等的片段，引起部分學生恐慌。校方和辦學團體寶蘭局回應說，得悉有部分學生感到不安，校方十分關注，会疏导学生的情绪，已经发通告给全校家长。回应又说，校方日后会倍加留意，按不同级别的情况适切调整教材，让学生了解历史事件的同时，亦都会更顾及学生的情绪感受。有该校的小一学生家长认为，校方只是按教育局指引办事，亦都有小四學生家長話：愛國教育係有需要，今次事件責任不在校方，而教育局嘅指引唔夠明確。今日係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南京市朝早舉行國家公祭儀式活動，全市17處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館朝早下半旗致哀。国家公祭仪式开始之前，出席的军人和民众奏唱国歌，之后在10:01至02:00响起防空警报，仪仗队其后向纪念碑献花圈。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致辞的时候说，在仪式之中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强调中国人民以史为鉴，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展开40多日的大屠杀，超过300,000人被杀害。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表示，直至今朝8点，已经有超过386,000名市民申请注册香港健康码账户，当中大约115,000人已经启动账户。而在过去的周末，系统录得近100,000个户口曾经尝试登入上载安心出行记录和下载港康码等的活动。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香港健康码系统自上个星期五开通以来运作畅顺。他说部分账户未启动，可能是市民不急于启动，部分就可能要等待地址核实工作。黄志光又说，将会派出外展队到全港18区设街站，为长者等有需要协助的市民指导他们怎样使用香港健康码。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的会后联合声明提到，对中国的胁迫性经济政策表示关注。东道主英国外相卓惠斯说，希望与同样爱好自由的民主国家建立投资和经贸联系。他又说，在有关中国方面，会上讨论了一系列议题和挑战，例如香港和新疆的情况、东海和南海局势，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方多次强调，涉疆、涉港和涉台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又反问有些人无端指责中国经济胁迫论，有什么依据？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今晚转吹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1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70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702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77点，升1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6蚊，升12.6；美团253.8，升10.8；阿里巴巴125蚊，升3.8。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1.08；盈富基金24.38，升2.6；快手88.4，升2.1；港交所473.6，升5.4；网易161.9，跌9毫；华润电力26.25，升2蚊；比亚迪股份291.8，升2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8，日元113.55，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2，人民幣6.363，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3，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79。日經平均指數報28,685点，升249点。港金報16,62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53美元，卖出1,78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荃湾嘅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挤塞，车龙咧排到去明日居对出。西贡嘅大网仔路近住麦边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咁西沙路去翻西贡方向嘅车龙咧排。 排到去黄竹湾对出。咁喺渡轮方面咧，因为强风嘅关系，富裕小轮由而家开始咧，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总站咧系改咗去沙罗湾，就不停大澳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村来回。最后环保署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好啦，时间咧就系11:39，听下风骚爆人啦。咁啊，头先系心理测验咧。就已經係準備好啦， 冇錯啦。咁啊，而家同大家講講嘅就係話要分析一下究竟咧手機剩低幾多電量，你要充電嘅話，反映到你自己嗰個心理狀況是這樣的。好啦，首先第一個就係話無時無刻都想再充電啊嚇。性格嘅分析咧，如果揀呢一個選項嘅人，你係一個注重質感同埋深度嘅人啊，擁有相當之敏感細膩嘅感受啊，喜歡並且發掘感受生活上面嘅美好啊，喜歡與身邊嘅人一起感到开心幸福，甚至乎乐于分享和付出的。对于身边的人来说的话，你是一个值得信任，亦都是值得深交和交往的朋友。 哦，好像 总之我选这个了，我以前是这样的，但我改了， 变衰了。 是啊，跟你一起的没办法了。 啊，你没有跟我一起啊？ 我不是，我跟你一起做节目啊，认识得你太久了， 不 可以做好人的。 好。 好了，另外就是在这个恋爱观方面，你认为一个人的品质咧系需要咧就系最重要嘅，咁例如话咧就系话有责任感嘅人对你嚟讲嘅话系最佳嘅选择，喺家中系一个可靠嘅人，喺公司系受到上司同埋下属嘅信赖啊，不仅咧对于家庭又或者系工作都有责任感，更系一个愿意付出嘅人啊吓，哇好好啊呢、這个， 咁好啊。其实我想想 我 都是成日 差点。 我 都差了。 不过你记住啲心理测验答案啊，只有咁样玩啊。 你其实基本上已经是全日差的了，这个人。 全日差，哦， 是啊， 差 到不得了。 是 啊，冇错。 第二个就是 80% 左右就想差电的，这个就是 Michael 啦，是不是？是啦，你是揀 B 嘛。 是。 性格分析，你是一个内在和外在反差好大的人。 嗯。 是会看情况做事的，成日呢被人家摸不清头脑，同时亦都是个直觉好强的人，可以注视到有很多的细节，对于不同的事物的话都有很高的应变力，通常在团体当中会是那种就是意见的领袖或者是决策者。 哦、 准不准啊？都是 啊。 在情感上面的话，你重视的感觉和兴趣的契合度，就是重视自己的工作，拥有自己的专业的人是会比较适合你的。同时跟你一起的话，对于生活一定要有一定的品味，对于事物要有敏感度，而且又有单纯的心思，行动呢或者你的行为要成熟，这样才是你最喜欢的人选来的。 好 啦，咁而揀 C 嘅呢一个就係小强 啦。我被逼揀 50%。 因为我真係70%。 因为佢係 70% 啦，佢冇㗎嘛。 冇 啊。好啦，性格分析，你係一个呢思想丰富拥有多面性嘅人啦，好能够隐藏自己嘅。 啱。 只係喺适当嘅时候呢才会展露自己嘅本能㗎。 冇错。 对于别人嚟讲嘅话，你既神秘又有吸引力。另外呢你个随和又重义气嘅人相当直率啊，为咗所爱嘅人甚至会受苦受难都在所不惜。 俾人 bully 都系 有 错， 但系 你都唔系我爱 嘅人，你梗系唔觉啦，傻猪嚟， 太好啦，太好啦，我猛一冷汗啊，系啊，你爱嘅人点算啊？点报答你啊？无以为报啊！好啦，今次喺官呢个恋爱官方面啦，感情上咧，你好容易咧一个头咧就中落去噶啦， 系咪啊？ 中意嘅话咧，你就会不惜公款 踩入去， 所以能够尊重你嘅兴趣同埋工作啦，无条件支持你嘅人咧就系最适合你嘅对象。 虽然咧。 是啊，梗系啦，你的工作 系啊， 虽然咧系想约一些甜蜜的依偎嘅陪伴啦，但系同时咧都需要单独个人的时间，所以你都几难搞， 好麻烦噶我， 系咪啊？即系又想咁又想咁， 系啊，几乞人憎嘅， 冇错。咁所以话咧就有一种成熟想法的人对你嚟讲嘅话，就啱啱能够互补，亦都系可以同你相伴到老的人选嚟嘅。好啦，到我啦就系 D 啦，20% 左右嘅话咧就会想充电啦。你系一个情感洞察力好敏锐嘅人，而且咧擅长意会啊，好似咧可以睇透别人嘅想法，所有咧身边嘅朋友有困扰，都会揾你咧就诉苦或者系倾下嘅。咁样嘅你善解人意啦、暖心啦、体贴啦，喺任何嘅场合都可以咧展现自我，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同埋情感开导者嘅。好啦，咁至于喺呢个恋爱方面啦，感情上面咧，我反而会显得有啲笨拙噃，好似个傻瓜一样，因为成日要逞强啊，喺喜欢嘅人面前嘅话，你会装作毫不在乎嘅样子。诶，系咩？ 啱唔啱啊？ 呢一种嘅这样嘅你咧，需要一个比你强悍、可靠嘅对象啊。最好系一个咧，就系性格爽直啦、开朗啦、处事又成熟啦、又懂事嘅人咧，就最适合你啦。咁样咧就会非常之匹配。 恭喜你！ 我鬼唔知咩，但我搵唔到嘛。好啦，知咯，冇电先至自动关机，甚至近乎冇电嘅时候咧，先至充电嘅人系点样咧？麻麻烦烦啊！呢啲真系吓，忽冷忽热，拥有双重性格，我好怕呢啲人。有时候咧，有一种神秘感，让人咧就捉摸不定嘅。同时嘅话咧，只要遇到你感兴趣嘅嘢咧，你就好专注喺嗰件事上边噶啦。我男朋友系咁，呢一种嘅专注力嘅话咧，可以带给他人安定感，不自觉地咧获得别人嘅信任噶。咁喺恋爱观方面啊，你喺恋爱之中咧最重视对方嘅感受，好容易咧被对某种事充满热情嘅人所吸引。咁样嘅你咧，让跟你一样啦，对于热爱嘅事物咧有好高嘅专注力，你哋可以拥有共同嘅兴趣同埋爱好。是一个对对方来讲很舒服的存在，这样的对象就最适合你了。 正啊！好了，11点搭9 ,20 度气温，相对湿度 61%， 我们听完歌继续我们的心理测验啦。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摇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起 唱，好好心中藏。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嘅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嘅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翻嚟心理测验咧，到我噶啦， 心理 好咁啊！你喺动物园嗰度咧，见到只马骝仔，咁咧、突然之间呢只马骝仔做咗啲对住你做咗啲好奇怪嘅动作。 哎呀，有冇核突嘢噶？ 嗱，佢冇讲咩动作吓，佢冇讲咩动作。 哦，即系你自己答。 系啦系啦，有四样嘢你会做嘅。 哦， 吓、佢。即系本来你好欣慰佢嘅，点知咧？有一只马骝仔吓做咗啲好奇怪嘅动作， 奇怪 四下无人，你会点咧？咁样样，第一执起一啲小东西，譬如花生壳啊咁啊掟佢啦，即系玩鬼佢啦吓。第二对佢做鬼脸咧咁样样，或者吓佢咁样。 系 第三唔理佢，由佢啦，继续同其他马骝仔玩啊，喂嘢食咁样。 系 第四拧转头就走啦，唔再喂啦咁样样。四样嘢吓。你见到马骝仔咁，点知你喂喂下佢咧？佢做啲奇怪动作，咁你第一你系执啲嘢掟佢啊，第二做鬼脸或者吓佢啊，第三唔理佢，继续喂其他马骝，或者第四走啦，唔玩咯。 四 系 走啦， 系啊， 唔玩 啦。哦，我就唔会嘅，我会同其他马骝仔继续玩嘅。 系啊，走啦。 我唔会。 系啊， 系啊，因为你唔知佢会做啲咩噶嘛，因为你而家都唔知道佢仲做嗰啲咩嘛。 O K， 系嘛， 佢冇讲嘅。 系啊，佢冇讲嘛，即系相信咗佢做嗰啲嘢啦。 有危险啊，走 系。好啦，其实呢个测验咧就系你对爱情有几依赖咧。如果你执起地上嘅嘢嚟掟佢咧。你对爱情嘅依赖程度系20%嘅啫，你好独立嘅，凡事都要依靠自己，将你嘅事业同埋生活经营得有条有理啦吓。咁、有少少大男人主义或者女强人主义啊、 哦。 婚姻生活喺伴侣面前咧，你简直就等于 C E O， 好强硬嘅吓，即系你话晒事嘅。好啦，第二咧就系、是、咧就 系、 是、你对佢做鬼脸啦咁样。你对爱情嘅依赖程度系40%，你有自己充实嘅生活。精神的独立，爱好的追求，在别人眼中看来，即使没有了对方，你一样可以生活得阳光灿烂、但你都很清楚，爱情最怕盛气凌人，因此你都会尽量让自己的爱情充满理解、信任和温柔，即是有少少、 这个、 挺好啦， 是不是？是啊，这个挺好啊，理性一点，即对于爱情都很理性。 没错， 你抽来做什么呢？你知唔知佢一写嘅就话依赖嘅程度系80，咁佢就80。 佢乖，佢乖咯。 你冇抽， 佢有两个， 你乖。好啦，讲两个啫嘛，而家 到我啦，我系第三，我系会继续同其他马骝仔玩。 系， 我对爱即系唔系我啦，即系呢一个人呢种人对爱情嘅依赖程度咧又升咯，60%。 哎呀，好担心啊！ 你系一 个我谂住拧转头 懂得收放自如嘅人，虽然咧大到外边嘅事业生意，少到屋企一棵葱，你都会喜欢查询对方嘅意。甚至会让人误以为你好惊啊，即系怕老婆啊，怕老公啊咁。但系其实呢系一种依赖，呢种依赖充满信任同爱。喺佢面前，你系一个小女人或者小男人嘅。 我都觉得你 好心地叔叔，可唔可以望住我哋讲一次？ 好啦， 佢唔望佢避 开 我哋眼， 佢避啊。 但我都好准啊。 掉头就得走的人， 系我同小强。 你对爱情嘅依赖程度去到80或者以上， 唔系 点会咧？ 即使我觉得你系嘅， 我 觉得你 系， 我觉得我 即使你平时好精明，但系遇到感情事咧，就冇办法理智咁思考噶啦。 啊這個、 你生活经常用爱情为你嘅中心点，严重依赖会令到你 会令你对关爱贪得无厌，有时甚至扮可怜，以弱势赢得对方的爱。如果不加以克制，培养一些独立性，你就会令到你的伴侣觉得很大压力的啦。 啱啱相反， 我申请我不玩这个， 刚好相反。 为什么？ 因为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有讲过，我其实你喜欢我的什么呢？其实我们一直玩的，就是我喜欢我的什么，讲三样东西。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他就说独立，是因为其 实你很独立， 他很独立之外的话，你还可以照顾到我有时候一些感受，因为其实始终我都是因为年纪比较大。那时候他就是说，就是这一种这样的相处，他才觉得很舒服。那种舒服的就是其实他没有压力的，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基本上就是没有那种的，就是他很依赖你，每样东西都要问你，他会觉得就是一些独立的女仔的话，都有他自己的魅力所在。 哦 ，OK， 好，咁呢个唔准，我哋掉咗个好，不如马老师你俾马即刻交俾你玩先啦。 好嗱，而家系好心近视先生啊吓，好，而家好简单啫，有一个有一日有个靓仔或者靓女要你跟佢翻屋企，然后当你去到佢门口，哇，周围都系坟墓， 系， 你有咩反应咧？ 哇， 周围都是坟墓啊！夜晚佢请你入屋，哇！ 其实我以前睇过一啲嘅住宅咧，佢望晒成个坟场啊！你正如你所讲啊，其实咧佢系堆晒一满目都系坟墓啊！ 即系你望出嗰个 豪宅嚟 嘅，人哋就系海，系咪就系佢就系 坟场景，但系豪宅嚟嘅，好贵嘅豪宅嚟。 豪宅坟场景。 搞咩咧？ 睇下你接，睇下你接唔接受咯。 我唔得咯，系嘛？点能够啊？ 好， 嗱，而家同豪宅 四个答案啊！哇，个心好惊，然后同佢讲啊，唔好意思，我先走先，我翻屋企。B 就系心里好惊，但系都系跟佢入咗屋。C 就系话，呢间屋一定系好平噶啦。D 佢屋企一定系有鬼。 E 有 E 啊？ 第五个，住喺呢度一定好刺激啦。 有几刺激啫？ A， 我系 B， 你要翻屋企， 我系翻屋企， 我都系翻屋企， 我 系 B， 你 B 就好惊， 我不至于咁惊， 我惊我自己本身系女鬼， 因为咧香港有好多嘅住，唔好话好多咧，有啲住宅系真系好贴呢啲阴宅噶， 系 无可避免噶，咁你始终有坟场噶嘛，有啲坟场周边真系有住宅噶嘛， 我知，咁我都可以惊噶嘛， 系啊，即系大佬唔彻底点都入屋。 系啊，点都好， 衣来之则安之， 睇下有冇着数， 有靓女 啊，有冇嘢找攞嚟。 好嗱，拣一你嘅个性，你一个敢爱不敢恨嘅人啊，任性系你最大缺陷啊。 我唔系一啦， 我系一。 啊，对唔住，你 系 啊。说最大缺陷咧就系成日讲错嘢啊，任性啦。 嗰个你嚟喎， 佢都系一啦，佢都系一， 我都系， 系啊，都系啊，我哋两个都一啊嘛。 系，不过咧，你身边啲朋友咧，即系好觉得好委屈，都系接受你嘅。不过你依然系我行我素， 系 建议你咧就调整下你自己嘅心态啦。 唔好成日 差乜嘢噶， 个性、 差个性、 朋友、爱情、工作， 系啦，冇讲差。 系咯，我都唔知 佢朋友咧就系话你嘅人际关系唔错噶，但系咧冇一个愿意同你交心嘅，你自己都知嘅。不过咧都 佢对住你讲，佢好似对住你讲， 冇所谓啊。如果系咁嘅朋友就真系唔 你自己嘅。揀一 我都是啊，爱情你是会好揀对象的、啊、你要求的异性一定要好完美或者外表是靓仔的、啊、你先肯跟他接触的。 这个准这个准、 啊。工作方面、啊、认真工作的态度是你最令人敬佩的优点、啊、你会尽最大努力完成你的工作。 准。 但呢亦都是因为这样将私事呢就劈得埋一边， 但佢准啦， 系 嘛？今次真系冇学啦， 佢唔准。 喂，你冇乜时间噶啦，你睇睇，因为你有五个啊。 你会好理财，知道啲钱点样花嘅。而拣第二嘅人，即系拣 B， 就系话你好惊，但系跟佢入屋啊。个性就系你中意为人服务，系你嘅个性吓。个面咧成日有啲笑容嘅朋友，你唔会因为朋友异性而有所拘束嘅，即系男女都系你嘅好朋友嚟嘅。爱情，你对爱情的责任感是比较迟钝的，但是在你的心里面就很敏锐的，你经常会用一个猜测的角度去接触你心仪的对象。工作的时候就你遇到问题会主动去问人的。钱就是每个月的花费你都很小心地用的。而揀第三就是。 这个 是你的。是啊， 这个是你的。 我不敢需要他，因为。 是啊， 啱唔啱？ 啱，我惊你唔够时间讲。 你唔好再系啊！你唔好再搞咁多嘢啦，你快啲啦。 咁样，我有个建议，一阵间你嘅渣甸方系十二分啊嘛，系咪？ 系。 我哋或者我将两个拨落去十二点啊！我惊你唔够时间，系、 啊、 你咁讲啊。 好啊，依家拣第三就系、是，哇！你间屋一定好平噶啦。呢、這个性咧就系、是、话关心别人系你生活中最重要嘅一环，但你亦都唔擅长表达你心中嘅热诚。朋友，你对朋友嘅态度就好似对待亲人咁样，无微不至。啊，爱情，你对另一半嘅条件嘅要求咧好严谨嘅，你注重内在嘅修养，外表就好其次嘅啫。你做咩扁晒嘴啫？ 你好似急口令， 你唔系你个问题，其实我系完全入唔到脑。 系因为佢读得好急， 系佢读得好急。 嗯， 有佢啦，有佢， 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吓，工作你就系话啦，你工作狂嚟嘅，你成日都即系唔记得食饭啊、瞓觉，你要废枕忘餐嘅最高境界。对于钱咧，个性被动嘅你咧，对于钱咧仲咁敏感嘅嘢咧，你唔擅长管理嘅，即系你唔识管理啲钱嘅。 一阵间就食咩好？ 咩态度吓？ 我有佢啦， 我估你又会讲你个咩态度？ 我冇咁讲， 我律师信啦， 我辞职信都摆咗你台面啦。 而家我哋有张书卡， 乌龟出大公司啊！ 第四，佢屋企一定系有鬼嘅啦。啊，个性咧就系话，诶，讲嘢咧好直不甩嘅，就系、是、你显示你系好率直嘅，亦都系不畏强权嘅。朋友，当你踏咗一个新环境嘅时候咧，你总系扮演住一啲好人嘅角色，好自然咧就好多人亲近你啦。而爱情咧，因为你成日挂住做嘢，根本就冇时间谈恋爱啊，所以咧好多时好多人暗恋你，你唔知嘅。工作方面咧，你是一个与生俱来嘅领导能力嘅，啊，一定发挥得淋漓尽致嘅。讲到钱咧，你一定系唔会落后于人嘅，你系挥霍无度，亦都系容易将啲愿意将啲钱咧花费喺最时尚嘅嘢嗰度嘅。而拣最后一行咧，哇，住咗呢度一定好刺激啦！个性，你是一个活泼开朗好动嘅人，追求新鲜事物。朋友，你总系将朋友当作系你生活嘅交响乐，冇咗佢哋咧，你会觉得好寂寞啊！爱情，你对爱情的定义咧就唔好赞成嘅，即系你觉得系冇爱情嘅，即系你中意点就点嗰啲人嚟嘅。工作咧，你的工作态度咧同一般人有所差异嘅，就系话你会尽全力去做嘢嘅。而对于钱嗰方面咧，你已经去到一个挥洒自如嘅境界。嗱，李丽蕊，我接受你呢种咁嘅态度。 佢都冇出声， 又唔啱。其实有冇人同我讲翻句公道？ 佢都冇出声， 净系记得我哋两个搬嚟嘅。其实有时佢冇 系我成日话你噶喎， 佢都冇出声。 系啊，又话你唔笑啊，话你做咩笑？ 我笑佢又话我笑，唔笑又话我你咩态度？ 佢头先咧， 咩咧？ 佢真系喺度焗蟹啫，因为咧佢望住我眼神，我同佢都大家心里边都谂紧，唉，终于讲完。 你知唔知头先我眼神我交啲咩俾你啊？我就话其实咧听完晒佢讲嘢嘅话咧，我一滴都记唔到。 系啊， 系我一滴嘢都记唔到。 我头先嘅感觉咧就系想一个好闷嘅老师讲书咁样嗬。 你系飞啊？ 第一课 吓， 系啊，系讲孟子。 系啊，你真系嘅，你讲说话唔知点解系完全咧吸唔到你听我 真 我啫我啫。 我要揾个老师学我讲嘢先。 唉，算啦， 好 啦， 喂好啦，十二点钟翻嚟，我哋有揸啲方有落。 你一定要听啊！ 第二集， 冇错。先咧十二点嘅新闻财经消息加啲消息，然翻嚟咧，仲有呢一个渣甸网友乐，同埋当然有今日嘅片段人间。 Yes。 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以及何桂南三人涉及旧年六四集会案，早前被裁定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罪成，案件上昼喺区域法院求情。辩方代黎智英喺庭上陈情，指佢并冇参与晚会，佢喺众人面前燃点烛光，希望提醒世界悼念喺六四事件之中死去嘅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晴朗同干燥嘅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渐转吹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再度转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8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73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2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77点，升1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5.8，升12.4；美团254元，升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8，升1.02元；阿里巴巴124.9，升3.7；盈富基金24.38，升2.6；快手88.4，升2.1；港交所474.2，升6元；网易161.3，跌1.5；比亚迪股份292元，升2.2；华润电力26元，升1.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8，英镑10.334，瑞士法郎8.461，澳元5.596，加元6.134，新西兰元5.298，欧元8.8106。每百日元对港元6.8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69点，升231点。港金报16,62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79美元，卖出1,78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荃湾嘅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啦，快线有坏车阻路啊，咁个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快线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咁但系北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纪元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喺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挤塞，车龙喺柯士甸嘅港铁站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梦想是做人的原动力啊！ 钱的事你不要太担心，这个家还有你家姐我嘛，你还想不想学芭蕾舞啊？ 想，如果练芭蕾舞我都放弃，我知道我一定会很后悔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劲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Misha 饰演的钱世华怎样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向梦想展翅。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上个礼拜开始咧播咗呢一个叫《渣甸方有落》啊，讲一个小巴司机啦， 系啊， 同位乘客阿欣欣啦嘅对话啦，咁唔知有冇其他人物添啊？ 慢慢会加噶啦，我筛选紧，唔系个个话做我都俾佢做 啊，太好啦，咁样 我 都觉得系啊， 我好想唔做得唔得？ 系啊，如果系俾你拣中嘅话，我都可唔可以申请唔做啊？不如咁 讲笑啫，点会唔做先得噶？ 又好笑咩？ 俾人哋拣中先 笑紧我 哋。 系啊， 系啊， 好 笑先讲啦。 不过我真，我今次同阿欣欣合作咧，就系同一个年青人，大佢一大截嘅人合作咧，我又觉得啊，你又有啲新鲜感，同埋我又觉得佢俾好多嗰啲叫做 inspiration 你， 系啊，即系有啲意外嘅惊喜嚟，就系咁啦。 OK， 好。 你以为你匿喺度，我就揾唔到你。忧郁嘅眼神，唏嘘嘅须根。神乎其技嘅驾驶方法，仲有嗰杯热杏香，你永远都系嗰个独一无二、风度翩翩嘅小巴司机。 渣甸方有落唔该， 渣甸方有落啊唔该， 渣甸方要落， 渣甸方有落啊唔该， 渣甸方有落， 渣甸方有落啊！ 喂，渣甸方有落啊！ 收到。 有一个星期，我照旧坐喺我嘅驾驶室，管控我呢一部集体运输移动装置，安全地、敏捷地、乖巧地，将我尊贵嘅乘客送到目的地。每当有女士喺北角上车，或者喺铜锣湾渣甸方向落车，我会特别留意，因为直觉话俾我知，总有一日我哋会再次遇上，我一定会等到你。先生，唔好拣位坐啦，就坐我后面好唔好？ 诶，是但啦，唉，打个电话俾 B B 先。喂，系啊 ，B B， 诶，依家坐翻英仔去筲箕湾啊，你揾我咁急咩事啊？ 实系话挂住你啦，傻佬。 啊，你真系挂住我，哎呀，咁点啊？ 梗系话想见你啦，仲使问？ 见面好啊好啊，几时啊几时啊？ 打铁趁热啦，傻佬。 下周啊，我依家准备翻工喎。 诈病咯，白痴。 扎饼咩话？经痛？哎呀，唔系女仔嚟噶，傻猪猪，你揾藉口揾个第二个啦，咁搞笑嘅你。 经常肚痛咪得咯，笨猪。 好啦好啦好啦，我一阵间打电话翻公司攞病假。哎呀，我唔翻公司，我即刻得闲噶啦。你想点啊？ 上佢屋企啦。 啊，真系上你屋企啊？得啊，我梗系方便啦。啊，不如我去买两支汽酒，再加埋啲鱼生上嚟，好唔好啊？ 哇，重锤出击咁款喎、啊！ 我够唔够力？诶、哎，梗系够力啦！我成日去彭彭亚健身中心做运动噶嘛，你话我够唔够力啊？ 牛够大力啦，咪得个做字。 吓、啊，一阵要我帮你换张十二寸厚嘅新床褥啊？诶，冇问题啦，我两三下手势搞掂啦。我呢啲四啊三寸胸肌八嚿腹肌，冇嘢难到我啊。咁旧嗰张咧，吓、啊、搵人抌都要钱、啊，成几嚿水。诶，唔好嘥埋啲钱啊，我帮你掉咗佢啦，悭翻啲钱，你请我食嘢啦，好唔好啊？ 哇，发达啦！帮女神换床褥，肯定有好嘢食啦。啊，不过唔知食好嘢定食白果咧，忍住啃亲啊！ 喂，阿叔啊，我食咩关你咩事咧？唔该，你专心揸车啦，好唔好啊？小巴佬，阿 B B 冇嘢，我闹个小巴佬专心揸车，唔好多事啫。咩啊？唔好话人小巴佬咁衰，点解？诶、哎，你男朋友都系专业嘅小巴驾驶师，仲攞个最受欢迎男司机金奖啊！吓、啊，咁你又叫我上你屋企换床褥？吓、啊？张床褥太重，你唔想你男朋友辛苦？喂，咁你当我系咩啊？ 呢个世界上有精仔、有懵仔、有叻仔、散仔、赌仔，仲有戆居仔。有衰仔、有好仔、反骨仔、癫仔、蠢仔，仲弊过败家仔。细蚊仔、臭飞仔、招积仔、靓仔、打仔、乱咁出刀仔。 才与白痴，冇咁易会知。天才与白痴。 观音兵先生到啦，明唔明啊？落车啦！ 喂，呢度街市嚟嘅，叫我落车。 你唔系仲谂住去帮人哋换床褥系嘛？ 诶，关你咩事啫？ 街市二楼第一档啲白果好靓噶，买嚟试下啦，拜拜。 收到，收唔到， 收到，收唔到， 收唔收到唔系靠彩数，网购前应准备好，睇留言上网攞料实帮到。 一旦遇上紧急事故，例如网骗、货不对版，就打信息俾卖家。 只要有任何一间电话公司嘅网络覆盖到，你又有数据或者 WiFi， 卖家就会收到。 叻，揾到嘅投诉换货或者退钱实收到。拎埋第二部手提电话追个卖家就更好啦，拜拜！ 我买嘅嘢收到啦，你又收到冇？ 网购前准备好，卖家联络方法要知道。 又系你？你又去边啊？ 西环啊，唔该。 早两先散咗，今日又去搵人，唔好咁傻啦。 你错啦，我系翻工啊，嗰日无啦啦攞咗一日病假，唉，真系。 记住，你上次差啲做咗傻仔，真系唔好再傻啦！ 全哥哥，原来呢个世界上真系会有人明白我噶。 系边个？ 咪知唔系你咯？ 点解咁讲？ 唉，因为我真系为咗我嘅前度，差啲又做咗一次傻仔啦！喂，小心揸车啦！你咁搞法，其他十五个乘客会闹你噶。 唔会。 点解呢？ 因为你望下，十五位乘客都有兴趣知道你点样差啲又做咗一次傻仔啊！你睇后面嗰位肥师奶，隔篱嗰个肥仔流晒口水啦，唔使怕，大声都讲出嚟。 好，等我深呼吸先。 来吧。 第二日，当我翻紧工嘅时候，我前度喊住打电话俾我。 佢讲咩啊？ 佢话佢依家个男朋友嗰晚去到佢屋企，见到张床褥未换，发晒脾气，跟住好嬲咁走咗啊，仲话要分手，以后都唔见佢啊。 为咗张未换嘅床褥就分手，好嘢。事情发展落去是怎样？ 我前度就即刻好柔情地跟我说，今晚得不得闲啊，想我上他家。 又想？ 是啊，我承认我一直都好想上他家，亦都一直上不到他家。我认我真的好恨上他家。 够了，讲重点。 重点是前度说他男朋友不会在他家，所以我又熄 lift， 买埋鱼生香槟扑了上他家。 结果呢？ 结果嗰、那個、晚，嗰间屋真系得翻我同佢啫。之后， 要即刻熄灯、哦。 之后就冇之后啦。 吓、啊， 因为佢老豆阿妈全部喺晒客厅，叫我顺手帮佢换埋支光管，支啲有落糖铁闸度，仲有 够啦。我对你好失望，由呢一分钟起，我唔想听到你把声。到啦，请你落车。 全哥哥，其实坐你部车咧，我预咗个半钟先到噶。啊，冇谂过今日咁顺利嘅，全部开晒绿灯俾你过。最 amazing 系条马路好似铺晒红地毡咁俾你行嘅，点解啊？ 呢位小巴乘客，我之所以咁快送你去到目的地，因为我想你尽快离开我嘅视线。除咗因为我对你点样对你前度嘅所作所为表示极度失望同埋极度愤慨之外，我想你知道我啲嘢唔系咁易俾你捉摸到嘅。 我唔信。 唔信你试下。 好，我捉你先。嗱，捉到啦。 当我用坚实又粗壮嘅手捉住我嗰只更坚实、更粗壮嘅手嘅时候，我竟然有啲毛管冻兼起鸡皮嘅感觉。说时迟，那时快，就响嗰一刹那，我打咗一个冷震，手上嘅卡通玻璃水杯跌咗落地下。 今日我唔觉意将全哥哥最心爱嘅水杯打烂咗，之后全哥哥用咗成半粒钟去细心欣赏，发现打碎咗嘅玻璃碎竟然比琴日打烂嗰只万寿无疆饭碗嘅形态更加靓。然后全哥哥又用咗半粒钟扫走啲玻璃碎，再影相打卡，然后 selfie 再摆上 story。原来人生最难嘅事情未必系最难。因为最难的原来就是眼前这位神经病小巴司机对着玻璃碎发神经发呆。我想我找到答案， 就是即刻落车坐过第二部小巴，简直是浪费我时间。风骚快活人之渣甸方有落第二回，痴心错付，剧本小马，协力小天。 Yoyo 赞你啊，佢话咧好听啊，呢个渣甸方有落。我想问咧，马老师啊，呢啲咧去人哋屋企咧搞搞震冇帮衬嗰啲咧，其实系咪你以前嘅一啲嘅爱情生活经历？ 佢唔系搞好就冇帮衬啊，佢俾人利用啊。 哦， 系啊，即系上咗去之后，跟住阿爸阿妈叫你换埋钢管啊，跟住换埋个水渠啊，咁嗰啲啊嘛。 但系你有冇试过即系真系单刀赴会，即系唔系呢个剧情啦，即系真系去人屋企啊？即系有冇 都试过？ 都试过？个女仔请你上去？ 系啊，即系以为咩啦？点知又系咩？ 因为有着落啦，跟住咧之后就系冇着落啦。 冇啊， 系嘛？仲有冇就系 饭都冇餐食下。 可能买埋嘢上人哋屋企啊！ 哦，系啊， 你真系我试过啊！ 你试过啊？你叫人上去啊？ 系有个朋友啊，有个男仔啊，咁其实咧摆到明嘅就系观音兵嚟噶啦。咁但系问题系就系试过有一次咪就系咁样咯，就系个女仔打电话俾佢，跟住咧佢即刻咧就哇 扑到嚟 扑咗去啦，其实同我哋唱紧卡拉 OK 嘅，跟住收到个女仔嘅电话之后嘅话咧，就即刻就系无限幻想，跟住我哋都祝福你啦，若果系咁我咪上去咯，真系买晒酒买晒嘢食，只系个女仔话俾佢听，我好肚饿啊。 咁佢就好得，我即刻送嘢上嚟，就係仲失嚟個即係個郭宜家嗰個乜乜 pen 快遞。 咁跟住收尾佢就咪上咗去之後，跟住都係冇事咯。 即係食完嘢之後就拜拜，我都飽啦。 係啊， 哦， 係啊。 有冇話你執埋啲嘢走得？ 咁有冇？冇啊。 咁好衰嘅。 佢買曬嘢上去之後，到最後咩陪佢食完飯之後， 咁 即係 冰 咯，就拜拜。 佢即係冰咯，係 啊。但係佢都覺得好開心， 係好開心㗎嗰啲人。 佢哋覺得咁樣好開心。 係啊，只要個女神開心啊，因為佢哋買啲嘢食啊，食得開心佢已經。 Soldier 永遠都係 Soldier 嚟嘅噃， 係啊， 會有得升職 啊， 會升上將嘅喎，係 啊，真係冇得升。 每個你開心就算咯，即係只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啦。 咁啊 係，係啦。 但我又覺得就作為女神嘅話，就唔應該咁樣利用你側邊啲 Soldier 咯。 誒，如果佢係咁諗，佢就唔會收兵啦。收得兵，佢就係諗住利用啊嘛。 咁啊係嘅，如果係嘅話，就唔係女神都收唔到兵啦。 都 係，你可唔可以咁講？冇錯，一個哲學嘅。 唔係女神收嗰啲叫蝦兵蟹將。 下个礼拜又留意下呢个渣甸方有落雨嘅其他剧情啊！好，十二点廿六分，廿一度气温。翻嚟我哋会有片段人间最后半小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送俾你呢只歌曲。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在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难得你和我啊，去到十二点二十九分，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1%，听紧风骚快活人啊！今日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渐转吹东风嘅。我哋先听十二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的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小學上個星期在小一德育課播放由教育局提供涉及日軍侵華、處決平民等的片段，引起部分學生恐慌。校方和辦學團體保良局回應說，得悉有部分學生感到不安，校方十分關注，會疏導學生的情緒，已經發通告給全校家長。回应又话，校方日后会倍加留意，按不同级别的情况，适切调整教材，让学生了解历史事件的同时，亦都会更顾及学生的情绪感受。有该校的小一学生家长认为，校方只是按教育局指引办事，亦都有小四学生家长话，爱国教育是有需要，今次事件责任不在校方，而教育局的指引不够明确。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以及何桂南三人涉及去年六四集会案，早前被裁定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罪成，案件上昼在区域法院求情。辩方代黎智英在庭上陈情，指他并没有参与晚会，他在众人面前燃点烛光，希望提醒世界悼念在六四事件之中死去的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桂尚表示，西方反华势力过去一段时间将新疆依法打击恐怖主义、保障群众生存权等基本人权正义之举恶毒涂贴上种族灭绝标签，企图将反恐问题污名化，将分裂问题民主化，将干涉问题合法化，做法极其卑鄙，绝不可能得逞。他说，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16年底，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一共制造几千宗暴力恐怖案件。新疆近年通过依法开展反恐去极端化斗争，有效压制过去恐怖活动多发频发的势头。他提到，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去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新疆人口由超过478万人增加至超过2585万人，维吾尔族人口从超过360万人增长至到超过1162万人，增速不单止高于全新疆人口增幅，亦都高于全部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幅。美国中部六个州日前遭受龙卷风吹袭，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94人，几十人仍然失踪，当局加紧搜救。重灾区肯塔基州至少80人丧生，其中梅菲尔德有蜡烛厂被摧毁，仍然有大约60人失踪。州长估计不太可能找到幸存者，如果再有人获救是奇迹，估计全州最终可能有过百人遇难。龙卷风亦都摧毁伊利诺伊州爱德华之维尔一个亚马逊仓库，造成6人死亡。警方说目前不清楚有多少工人失踪，但是有45人已经安全撤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渐转吹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再度转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8点，升242点，总成交金额74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2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77点，升1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这个人。从前曾投资生命和耐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难逃避碰上谁也仍然与你比较，只可给予这人同情分，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多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怨，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没这种运做对新人，茶完全也许跟教堂很近，人行越近越无缘分，无奈有爱无怨，情人总吸引，是最宿命又最感人，尤其是你共我的确如此亲，但我只配注定今生爱别人。 片段人间，失忆。 我感觉好似瞓咗好耐，嗰种耐嘅感觉，唔知系一日半日，反为好似系几个星期，甚至系更加耐。 咦，你醒啦？ 我一擘大眼就见到一个穿着西装好斯文的男人，用好关心的眼神同埋个表情望住我。你是？ 你唔认得我啊？哎呀，唔怪得之前医生会咁讲啦。 医生话乜嘢啊？ 医生话你会冇咗一部分嘅记忆，甚至唔记得我同你嘅关 系 咯。 我同你？我同你系咩关系啊？ 吓，你唔记得啊 ？Susan， 你系我太太嘛？ 吓，望住面前呢个陌生嘅男人，我完全唔知道应该要点样反应。点解？我完全冇任何记忆嘅。 唉，都系我衰。嗰日我同你行山，我冇拖实你，你唔小心踩咗一嚿唔稳阵嘅石头，成个碌咗落山。医生话你个脑震荡到啊，可能会影响部分嘅记忆。唉，果然你真系，唉，唔记得晒。 真噶？ 我可唔可以入一入嚟啊 ？Doctor Chan， 随便啦，随便啦。 你太太今日点啊？ 佢啱啱就醒翻。唉，不过 咩啊？ 不过正如你所讲，佢唔认得我啊。 哦，唔出奇嘅，其实。佢今次嘅受伤一啲都唔轻嘅，执翻条命仔真系算系咁啦。嗱，唔好心急，俾啲时间佢慢慢康复。 啊，我知嘅，我知嘅。 医生，咁我想问一下，我第时会唔会有翻呢啲记忆噶？ 好难讲。不过我哋会尽我哋嘅能力去帮你。 嗯， 放心，张生。咁你好陪你太太倾一阵先，我出去先。 好，唔该，医生。 医生走咗之后，我望住面前呢个陌生嘅男人，都唔知同佢讲咩好。突然之间，我谂起啲嘢。佢哋话我由山上嗰边碌落嚟，咁我身体其他嘅部分有冇受伤呢？包括女人最紧张嘅样貌，又系咪变得面目全非啊？我突然间好想自己检查一下伤势。 你哋做咩？起身做咩？ 我想去洗手间。 我扶你啊！我扶你。 哦哦，唔该。我慢慢坐起身，感觉虽然好似好攰，好彩活动嘅能力都似乎系正常。佢扶我去到洗手间嘅门口，我同佢话：你等一阵啦，我唔会去好耐嘅啫。你喺度等我得噶啦。 好，好，咁你小心啲啊。 好。去完厕所之后，我慢慢行埋去洗手。突然之间，我喺镜里面见到自己个样子。 做咩啊？做咩事？喂，老婆，咩事？咩事？咩事？咩事？咩事？唔好咁紧张，咩事？咩事？ 我点解会变得第二个人噶？ 我唔明白你讲乜嘢？咩变第二个人啊？ 镜里面嗰个唔系我嚟噶。 你讲乜嘢啊？你镇定啲先，你个样一路都系呢个样，从来都冇变过，点会变得第二个人啫？你坐低，你坐低，嗱，你等下先，等下先，我攞张相，你自己睇下，嗱呢张，嗱我摆喺银包，嗱你睇下， 佢喺银包度攞咗张相出嚟，递俾我睇，我感觉自己只手一路喺度震。接过张相一睇，我果然见到镜里面嗰个女人同面前呢一个男人有一张好亲密嘅合照。 嗱，呢个咪你，呢个咪我咯。你个样咪以前咪就系咁咯。 唔系，冇理由噶，冇理由噶。我记得我自己个样唔系咁噶。 张太，李先生将你的问题咧讲咗俾我听噶啦。嗱，放心啊，基于你个脑部咧就受到震荡，好多嘅认知咧其实真系会受到影响。不过我相信过一段时间咧，你部分嘅记忆系会回复嘅。 但系嗰个感觉真系好奇怪，我望住镜里面嘅自己，但系完全一啲记忆都冇，我好似望住个陌生人咁啊！ 我明， 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你定啲嚟先。不过暂时咧，真系冇咩可以做到啊！我唯一有个建议咧，就系暂时唔好谂咁多嘢，好好休息，好冇？有兴趣嘅就出花园行下，晒下太阳。当你心情好咗，就唔会乱谂嘢噶啦。 啊，唔该，医生。 嗯。佢今日点啊？喂？ 情绪平静咗啲。 嗱，仲有冇成日问点解个样同以前唔同噶？ 冇问啊，都系你好嘢，几句说话啫，佢就信到十足十。 咁我哋继续依计划行事啦。呢位张生又叫做 Ben， 其实系我嘅大学同学。我之所以有今日咧，都系多得佢。想当年，我仲有一年咧就医科毕业。我爹哋生意失败，冇能力再供我，系阿 Ben 叫佢爸爸帮我，我先至成为今日嘅 Doctor Chan。所以佢叫我帮手做嘅事，我系唔会推 的。嚟紧入嚟，快啲入嚟。 喂，爷妈妈，做乜咁紧张？要我即刻嚟啊？唔通系数佢？ 佢发现咗外边有第二个，头先发晒癫。喂，告我又冚我又冚我又打我，我一时火遮眼，我捻住佢。 喂，打咗狗啊？狗未啊？ 你明明我讲咩啊？ 啊？ 你明明我讲咩啊？佢死咗啊！就算我打完一狗咁，咪即系坐监；就算误杀都分分钟坐十几年，我点样点样打电话报警啫？ 咁点啊？而家 我都识得啲人嘅，要整走条尸好容易。 但冇咗个老婆咁点算先得噶？我想你帮我啊！ 我点帮你啊？ 你间中咪帮人做一啲整容手术嘅？ 今日点啊？ 如果我身边有另一个女人，个样同我太太一模一样，咁仲边人怀疑咧？嗱，我去过一间高级餐厅，其中一个女士嘅样貌同我太太有九成相似，你可唔可以将个样变到好似好似，等冇人怀疑？ 那个女仔行咩？ 如果我哋令到佢冇晒记忆，我哋话佢系边个，佢咪系边个咯？一语咁话，靠晒你啊！喺呢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个特定嘅身份。有时基于某啲嘅原因，我哋可能会改变成为另一个人， 背后通常都有利益嘅关系。 冇错，钱有时未必改咗一个人嘅样，但系钱一定可以改变佢哋心里边嘅想法同做法。嚟到我哋唔再认识佢，会忍唔住问。佢其实系边个呢？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心里跳，看我以后眼泪垂。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不看你也爱上。